时间一直播。北京时间16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生而不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嗨，大家好，我是夏雨，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爽子，欢迎大家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亚鹏，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于田，既好听又好看，欢迎关注活力982北京青年广播。 既好听又好看，北京青年广播，活力982，我是孙若阳，我在这里等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美妆博主杨霞，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有请女神原一闪亮登场。 在北京时间下午的4:02，欢迎各位来到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AM927，这里是女神百分百，我是袁一。 大家好，我是嘉宾郝神。 今天呢，在我们的嘉宾席上依然会有两位嘉宾，先自我介绍一下好吗？两位， 大家好，我是露露。 大家好，我是冯月。 哎，冯月，你可以对着自己的话筒，因为每人都会有自己一个专属的话筒。对， 大家好，我是冯月。 然后呢，是这样，各位呢，除了在路上可以收听 FM98.2 或者是 AM927以外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找到新浪微博的活力982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 对，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82魔力工厂，以及我们的北京时间。 今天我们在第二个时段百分百 party 的时候会要聊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今天其实请到两位，包括我和浩神两个人，四个人在内，其实都是在表达新手爸爸妈妈在不同阶段当中的不同的一个状态。 你不算新手了，我算新手啊， 我依然还是新手的领域了。 是吗？ 你是还不算手、 哦、 你都不算手、 哦、对 对 对， 还没上手。 你在找，对，还没上手， 还没上场呢。 我本来想说还没长手、反正差不多就是这意思吧。因为浩神的孩子还没有降临到人间， 对对对对对， 还在孕育的过程当中， 已经在人间了、 已经是个零岁宝宝了 啊。对，零岁八个月的宝宝，然后还没有生出来。对对对，今天我们要说一说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像离乳啊，进入幼儿园之前啊，包括其实像妈妈刚刚从月子里面休完产假，然后到上班这个阶段的时候，其实都会面临的一些比较特殊的这样的时间段。对于宝宝和妈妈，包括家里人来说，怎么样能够平缓的去度过这样一些特殊的时间段？我们要请到冯月，包括露露两位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好不好？首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女神麻辣烫，看一看最近都有什么样的新鲜资讯要来关注。 Tomorrow way too far away and we can get back yesterday but we young right now we got right now so get up right now cause all we got is right now tomorrow way too far。 首先关注到的资讯是这样子的，这样，在关注资讯之前，差点忘了一件对于收音机前包括网络那头在看直播的这个网友来说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一个好消息哈。 哦， 从现在开始，在我们这档一个小时的直播过程当中，每一位的幸运听友或者是网友都可以获得价值680元的一直播8月27号工体心动一下明星盛典演唱会门票一张。当然不是说你在听就可以收到的，有一个获取的方式。先说一说演出阵容，我们看一下，海报在这里，有 TFBOYS、 梁静茹、徐良，包括陈小春、好妹妹等等这样的明星大咖都会悉数到场。想要获得8月27号心动一下这个明星盛典演唱会门票的听友呢，就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也就是一直播，找到活力982这个账号之后呢，把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这个链接转发，并且同时 at 至少三位好友， 对， 然后把你发出了这样一条 at 三位好友的微博截屏下来，把这个图片呢就在我们的直播链接下方回复过来，因为现在回复的时候是可以回复图片的嘛， 对， 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你了。我们在今天的直播之前会来公布今天都有哪些听友可以获得这三张门票，三张送给三位听友，希望大家赶紧抓住这样的机会哈。 嗯， 赶紧来关注到的是女神麻辣烫，先关注到的是一个神器，这个神器呢是这个样子的，你看一个宝宝白白胖胖的小婴儿 啊，这不是传说中的 VR 吗？ 可能你觉得是 VR 或者是什么很先进的东西，它确实很先进，但是跟 VR 没什么关系，它叫做Nurture Pod，它声称自己可以管理婴儿的昼夜时差，可以让宝宝享受和年龄相适应的音乐，包括像巴赫的大作和 Beyonce 的睡眠小曲。这是一个未来主义者叫Star Candy 推出的一个装置艺术。他呢介绍说，这个 Nurture Pod 是一个有形的一个假设。我们继续让大家看着这个图片说话哈。 嗯。 它不仅有眼罩，然后它手上其实还会有一个装置，它是未来婴儿体验一体机的一种方式，据说它现在正在比利时展出，而且这个装置叫 Nature Pod， 也被列为是新手家长推荐购买的产品之一，售价呢不太亲民，789欧元，大概折合人民币6185元，很适合一岁之前的婴儿。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机。这个视觉、听觉、触觉为一体的一体机， 其实就有点像成年人的 VR， 只不过他感受的是婴儿世界的 VR。 很神奇，很神奇。 如果我的孩子现在还在一岁之内的话，我可能会考虑说给他入手这样一件神器，可能带起来会更加方便一些。据说这个设备呢是可以有助于管理孩子的睡眠周期，同时还可以激发孩子的创造力呀、身体意识呀。你看，把婴儿放在这样的小摇篮上，带上这样的一款 VR 的设备， 然后摇篮再跟着一起动， 他可能可以安静很久吧。露露，你看完这里以后会不会有想法说赶紧生一个二胎，然后尝试一下这样的新鲜的科技？ 我觉得这些黑科技真的是新手爸爸妈妈的救命恩人。 那你当时在孩子一岁之前的时候，你是怎么让你的孩子可以保持安静，然后让你可以做一些自己的事情的？ 我觉得没有用吧，就是只要小朋友一哭，大家都会就是像听到冲锋号一样，家里所有的家庭成员都会冲上去的。对， 然后这样的情况大概持续了多久？ 我觉得有的小朋友性格不一样吧，有的小朋友比较安静，有的小朋友比较开朗。然后我家还好，我家可能到了半岁以后就比较讲道理了。我觉得小朋友不管多大，我的经验就是其实我们要跟他讲话，要跟他讲道理，就是有好多人觉得他那么小听不懂的，其实我觉得小朋友能听 懂，什么都懂。 对，你就跟他说，现在爸爸妈妈很累了，我们现在去吃饭，一会儿就回来，你可不可以自己躺着乖乖的，如果你不舒服的话你就哭，我们就会过来 啊。 但是他其实你多试几次以后，他就会知道你过一会儿就会回来，他中间就不会哭。 其实这也是婴儿在建立一个因果关系的这么一个过程。 其实我在宝宝在肚子里的时候就开始跟他交谈了，就是我那时候他可能也是月龄比较大了，可能7、8个月的时候，然后那天早上我就开车来上班，但是早上走得比较匆忙，就忘记吃早饭了，可能到路上就饿了，因为孕妇会饿得很快嘛。 对。 然后他就一直在踢我，我觉得可能他也饿了。 吃饭了， 对对对。但那时候我又正在开车，就很紧张，然后肚子就一直在动。后来我就尝试跟他说，真的要说出声音来啊，就是有的妈妈可能在脑子里过一遍，我觉得小朋友不一定能感受 脑电波。 对对对。我就跟他说，我说对不起，今天妈妈粗心了，我以后一定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了，你现在乖乖的，我在开车，一会儿我们到了办公室就可以吃东西了。 然后 真的就平静 了 真的就平静了。 对对。 所以我觉得 我们人类是有语言交流的能力， 对， 各位妈妈不要放弃这个能力。 对， 你的宝宝还不会说话，但是你会啊， 对， 你就跟他说，看着他的眼睛说，妈妈现在离开一会儿，一会儿就回来哦，而你要在说好说完的那个时间就尽快的回来。 对， 所以我觉得安全感是这样一步一步建立的。 因为露露在讲的时候，冯月不停的在旁边频频点头。 因为我们是学那个新生儿发展发育嘛，我们看得到宝宝的没有了，其实就是多一点经验。一切我们这些所谓的研究，其实都基于那些千千万万普通的宝宝。 是， 哎，所以呢，我们是知道的，胎宝宝他是有听力的，而且为什么小宝宝在出生之后要和妈妈在一起？其实他是因为在妈妈肚子里面的时候，他已经听到了很久妈妈的声音， 已经熟悉了妈妈的声音。 虽然是他听到了很多那种杂音，有点像我们这个音响里面那个混音似的，有点对嗡嗡的那个声音，还有妈妈的心跳的声音，妈妈血流的声音。所以在宝宝他其实在胎宝宝的时候，他就是知道我妈妈是什么声音，我妈妈是什么样的一个心跳的频率。所以等到他出生之后回到妈妈胸前，一下宝宝就能安静了。这是宝宝一个最初的安全感的建立，也是一个特别好的母婴的依附关系。 对， 对，所以我觉得露露她是凭借着自己作为妈妈的一个本能，然后找到了最好的一个方法。所以我拼命的在认同。 谢谢。所以即便像我刚刚介绍到像 NaturePair 这样看似非常非常高精尖的这样的设备，它一定里面也是录入了成千上百万的， 对， 就是妈妈包括和婴儿之间那种必然的联系在里面。 对，对，你们在看这个，对，你们在看这个买买买的时候，我在想它的原理是什么。因为我们也在做了很多的宝宝的睡眠安抚的个案，然后也会有一些经验，也会去看一些文献。其实我想它应该就是靠光线来调节宝宝的褪黑素，然后去录一些熟悉的声音啊，去录一些白噪音，让宝宝觉得很平静，然后可能还会加一些触感，就有点像妈妈体感的那种感受。 所以我明白了， 应该是， 其实从冯月的语言当中，不要花那6000多块钱，白花这钱， 把这钱给妈妈。 对呀、 啊，放在妈妈身上， 妈妈开心了，有宝宝也就开心了， 没错。 妈妈一开心就跟宝宝说话， 是的。好，我们接下来关注到的是上周2017首届 CBME 全球母婴节暨博文中国旗下时尚育儿达人招募计划正式拉开帷幕了，所以像我们这直播间里面的这几位都可以去报名参加一下哈。这一届的母婴节呢，是挖掘最具影响力的达人妈妈，为达人妈妈们提供一个交流和展示的平台。当然了，达人妈妈参与本身就是一种榜样的力量嘛，可以让更多的妈妈看到KOL 精彩的人生。就是现在很多就是自媒体嘛， 对， 他们可能确实是全职妈妈，但是现在除了全职妈妈以外，还会有自己的一个育儿达人这样的一个身份，也是通过自己的一些经验去跟大家去分享。那这一次呢，我们包括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直播平台那头，如果有妈妈认为自己在健康、时尚、美食、养护、教育、理财、旅行、 DIY、 海淘、摄影等各种领域有自己的爱好特长啊，育儿这个主张啊，都可以去报名参加这样的活动。你可以通过什么，可以变成什么故事达人啊、育儿达人啊、美食啊、星座啊等等，都是需要的。所以各位可以关注一下这样的一个活动。继续再来关注到的第三条，随着二胎政策的放开呢，我国会迎来新一轮的婴儿潮。业内人士认为说，未来20年将会是母婴消费的黄金时代。那么在家电领域呢，各大巨头为了率先占领市场，就先后开发出了母婴的专属产品。我先考考在座各位，咱们三个都是当妈妈的嘛， 对， 只有浩婶还在准备过程当中。那我就问新手吧，好不好？ 好好。 对，新手，你觉得当你家宝宝降临到这个真正降临到人间以后，哪些电器你是觉得需要他自己有自己专属的这么一份的？哪些电器是需要的？ 电器啊， 对， 温奶器算吗？ 温奶器算，对， 温奶器，然后温度计算吗？ 算， 温度计算电子产品吗？ 电子的那种温度计吗？因为它 说 耳温枪，对 对， 耳温枪 OK 是吧？ 但是我要提醒你，耳温枪它不是很准啊，耳温枪可以来评判是发烧与否，但是你要让它精确到多少度？ 体温的话，不是应该插那个 有个0.5的温差？ 对，我觉得0.5都是小的了， 是吧？ 它其实不是很精确。你说要放到肛门里面吗？ 对啊。 现在也有腋下的，有那种电子的。 对，但是水银的很多爸爸妈妈会觉得不太放心吧？ 对啊， 怕打碎。 对对对，水银的其实是最准确的。 先用耳温枪判断一下吧。 对对对对对。还有。 还有啊。 说不出来。 还有我真是说不出来了。 咱们可以说一下。 我不知道专属的电器。 咱们使用过的专属的电器。 蒸汽消毒的一个锅。 没错，消毒柜一定是要有的。对。然后像吸奶器。也算是电器。 可是它不是给。 给婴儿的嘛，它不是给妈妈的 母婴系列， 母婴系列嘛，对对对对， 哎，不是有那种不是电子的，是人工 手动的， 啊啊， 不是电子手动的，对对对对，还有包括像小洗衣机， 小洗衣机，对，我也想 说这个，啊，对对对对对， 软水机， 软水机， 对， 我最近还特别的专注于这个专门给婴儿洗衣服的这个洗衣机，就挂在墙壁上的， 对对，挺好。 你有问题可以问呢。 对， 我 他就想问买还是不买？ 不是，我一开始我根本就不知道，我本来我如果我提前知道的话，我一定会买一台的。 但是现在可以啊，你现在 洗衣机上面已经备好了那个位置，但是现在让我挂着衣架了，你知道吗？ 就是 毛巾架， 小小的那种，现在也有。有很多种，你可以尝试看，就外形不重要，但是宝宝和妈妈和家里其他人的衣物分开洗是最早的时候是很有必要 的，是很有必要的， 尤其是月子里面真的是很需要，要不然你就要自己手动煮啊什么的就很麻烦。 对对对对对，嗯， 好吧，总之我们现在讲述的是有一些母婴市场上有一些这个大家熟知的一些电器品牌已经开始专注于专门的母婴系列了，推出了很多的一些产品，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你看像这一台洗衣机就可以解决浩哲刚刚提到的那个问题，它是直接把小洗衣机和带洗衣机放在一个机身当中，对，嗯，就只要买这么一台回去，你就不用担心说什么水管怎么走向啊，会不会很难看啊，总之你所这个需要解决的商家都已经替你想好了，你就只要准备人民币就好了， 嗯，赚钱吧。 对对对， 接到了用户的需求。 是的，以上是今天的女神麻辣烫，我们稍后赶紧进入到今天的正题，百分百 party 的辣妈正传，来说一说我们今天的话题。 科比见过洛杉矶凌晨四点的样子算什么？ 算什么？ 我们当妈的人，这城市 凌晨几点的样子 都羡慕，何以解忧？唯有辣妈正传。 下午的4:16，女神正，我今天说话怎么了？女神百分百在第二个时段的百分百 party， 我们要说到是辣妈正传的内容。今天我们讲的是在妈妈和宝宝之间会有一些特定的时间段是很特殊的，怎么样能够去安全的帮助宝宝度过这样一些很敏感的时间，然后让他们能够感受到说啊，安全感原来随时都存在于我的身边。这样的一些时间段，像离乳，这是我个人马上要经历的一个过程。嗯，像妈妈休完产假以后要去上班。再包括孩子到了3岁以后要上幼儿园啊，以及上小学呀，等等等等。我想先请这个直播间的4位啊，包括我在内，我这边因为今天准备了一些小的叫标签吧，现在大家不都喜欢贴标签吗？像什么瘦啊、烦啊、开心啊，包括像露露现在可能觉得哎，我现在当妈妈很熟惯了，我想环游世界等等，有很多标签，大家可以从我的这个标签里面选一个最能够代表目前自己状态的，然后一会儿从我这边领走以后别在身上。 好啊， 我先选我的好不好？我现在选就是烦。 为什么？ 因为你知道，就是我现在正在处在一个阶段，就是我想断奶但同时又舍不得断奶。 嗯， 就是很， 因为宝宝刚过1岁 的 生日 状态， 对，然后呢，包括我自己其实也是母乳的拥趸者，我会觉得说纯母乳对于孩子是很有好处，但是呢，伴随着孩子年龄越来越大，然后我自己的工作越来越忙，可能就是时间上面真的不太赶趟，以及他因为惦记那口母乳，他可能会不好好吃饭，真的会有这样的情况，而且我发现我自己做过一个调查哈，没有什么官方背景，就是一个民意调查，我发现说小男孩会比小女孩更多一些依恋母乳，我不知道这个说法是不是准确。冯月，你那边因为见到妈妈会比较多， 其实并没有文献说有性别的原因，但是男孩子他一般大动作的发育会相对比较快，然后他探索世界的这个欲望会比较强。你会看到一个小女孩可能乖乖的原地不动玩一个玩具，然后但是小男孩他可能就满房间的去爬，对他去，其实他对他来说是一个一个小的冒险，但这个小的冒险呢，可能对孩子来说就是心里面每一次都是一个小的，哎呀吓一跳，哎呀我忍住，但过一会儿我要找安全感，我要去确认我安全，就要回头去找妈妈。 所以妈妈就是安全感最大的一个来源， 对，最来源。 就是说男孩为什么都有恋母情节了，是吧？ 所谓的恋母情节，其实他只是在找安全感。 对，但你会发现 他冒险更多， 冒险更多， 需要更多安全。 对，但你会发现，如果你小时候给够了，这个男孩子长大以后就是男子汉，就是独当一面的那种。 所以我现在希望说，我又怕因为这样的离乳会导致他没有安全感。当然，我自己也觉得说母乳是。 孩子和妈妈之间最不能够被取代的、最难以被取代的一种联系、嗯、这是我所纠结的点。当然另外一面我也觉得说，其实孩子，男孩子嘛，他也不能一直就缠着妈妈不放，一直要来找妈妈寻找安全感，所以我也急切的希望他能够成为一个像样男子汉，这是我目前烦的一个状态。 对， 好，接下来陈浩你来选一个，可能标签里面冷漠脸啊，傻白甜啊， 傻白甜吧。 来送给你， 来来，我别上了啊。 为什么是傻白甜？ 因为呢，我个人觉得我还比较白，然后脑子呢肯定是第一个字吧，应该是甜呢是我的口味，行了 吧？啊，可以可以可以，很符合新手。 好， 对，好，今天的人是 对冯月，你可以，对，你可以过来找也可以，然后露露也可以一起过来， 好的， 选一下，没关系，不用担心，我们的镜头现在给的是全景镜头。 来这个约马， 好，约马是被冯月挑走了，来露露。露露选了傲娇，好，两位赶紧别到衣服上面，这是你们两位目前的状态是吗？ 对，我是希望如果母乳妈妈也好，或者哺育方面有问题的话，就一定要及时找身边有力的支持。 对， 嗯，对，就因为跟我个人的考的认证有关系，是 IBCLC 是国际认证的哺乳顾问、嗯、所以现在很多医院也都有这个职位，所以大家就可以试试看，把你的烦去跟事实适度有一个人去跟你沟通一下，交流一下，找一找解决方案是一件好事。 对，我们节目其实之前也连续两周来做这个跟母乳相关的话题，也确实是得到了 IBCLC 这边包括丹丹啊冯月很大的一个支持，也给我们收音机前包括网络电头的很多妈妈们都带去了福音。那接下来露露呢，你的傲娇来自哪？ 我的傲娇我觉得是替自己选，也是替很多跟我一样的妈妈来选、嗯、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谈论母婴的话题，其实更多我们谈论的是孩子。 对 啊，孩子需要什么，孩子怎么怎么样，但是其实我觉得大家忽略了妈妈很重要，所以我希望每一个妈妈都能够像我这个标签一样，大家傲娇起来，对自己更好，让自己更开心。其实妈妈开心，孩子才会开心。 对， 嗯， 对， 对，等一下我再展开讲。 我觉得这个态度很重要，因为首先从怀孕开始，很多的妈妈就会进入到一个怪圈，说、嗯：“哎呀，反正我都怀孕了，那我现在就可以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了。”放弃了自己， 然后就放弃自己。生完以后呢，然后想说：“哎呀，我现在所有的想法和精力都在我孩子身上、嗯，我已经管不了我自己了，所以可能身材也就是那样，然后每天也就出门不收拾不打扮。 对”对，我觉得身材和外表是一方面，有一些妈妈是完全 对忽略了自己的感受， 就很多人。 我觉得当妈妈要先把自己当人，继续对自己好，心疼自己， 照顾好自己，才能照顾好孩子。 好，这样咱们先从两位过来人说起吧， 啊、 因为我刚刚已经把自己的目前的最大的一个烦恼跟大家分享过了嘛，就是离乳这个事情，我觉得稍后。你们两位过来人，包括冯月，从你的这个专业角度，可以来给我一些参考的建议。 OK， 给我更多的一些支持。 啊啊、 但是我首先想要听听你们自己经历过的故事。 啊， 露露 好， 先来傲娇的露露吧。 对，我的宝宝我喂到一岁，但是在一岁的时候，他也已经开始吃辅食，也掺着喝母乳和奶粉。 对，因为六个月开始就要加辅食嘛。 我们采取的方式是一瓶奶里面有母乳也有奶粉，逐渐增加奶粉的量，减少母乳的量、 嗯、 然后这样不给他选择权，你只能喝这个 标准的 有吗？ 对、 对，然后渐渐的妈妈的这个分量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然后就离乳了、 嗯、 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他要继续喝奶，就继续喝奶瓶里面的奶粉。 你知道因为我是个人经历过这样的一个过程、 嗯、 我之前是纯母乳，坚定的纯母乳、嗯、后来到四个月开始，我的孩子因为我上班了嘛，四个月开始、 嗯、 那我就要把我的母乳挤出来然后放在 奶 瓶里面， 对， 他突然就不喝奶瓶了，他就等着喝我的，必须要亲喂才行。经历了那样一段很痛苦的时间之后呢，他后来就开始厌奶，连我的奶都不要喝，他就成天就跟就靠一口仙气儿吊着自己。然后后来我就用了一些方式让他喝迷糊奶，就是在即将进入梦乡的时候能够亲喂喝一些我的奶，但是在他即将进入梦乡的时候他依然会拒绝奶瓶，所以这也经历了很长时间，大概到七个多月的时候开始又慢慢的愿意接受奶瓶。那个时候他已经因为前几个月的作变得很瘦，瘦到体重的百分比大概是6%-7%，相当低的一个层次。 但实际上他四个月的时候他的体重是相对比较高的，对不对？ 也没有很高，就是正常， 就是大概 你还记得吗？ 他四个月的时候应该是13-14斤吧，但现在依然只有16斤啊，现在已经1岁了。对，后来所以他开始接受奶瓶了以后，我就开始给他加一些奶粉嘛。但目前的情况就是奶瓶就是用来喝奶粉的，然后呢母乳就是从我这里获取，我还没有尝试过用奶瓶里面加奶粉和母乳。这个其实孩子是能够分辨出我喝的这一瓶奶里面又有母乳又有奶粉吗？他的味觉能够区分得出来吗？ 可以的，但其实我想先从最早的那个问题开始说起哈。首先说我们宝宝其实现在他的体重也还 OK， 他因为他出生体重是多少？ 7斤 是吧。其实大部分的宝宝他如果说自己这个出生体重是正常的，不是是足月的宝宝而不是早产的宝宝，他到半岁的时候是他出生体重的2倍、那么1周岁的时候是出生体重的3倍左右。当然这个出生体重不能太重，比如说8斤以上那个巨大儿的范畴，那他到1岁的时候其实他到不了24斤。所以很多妈妈有时候会觉得体重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其实宝宝长得也很 OK。 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呢，就是喂养，如果是一个1岁的小宝宝，其实他真的是可以母乳和固体的食物相搭配了， 是 奶粉并不是一个必须的这个营养来源。 对， 哎， 那可以就是奶这个母乳跟奶粉混合在一起。 所以露露的做法是对的。对， 其实不是特别的推荐，因为它的这个对肾脏的和肠胃的压力是不太一样的，最好是分开来哺乳，但这个有待商榷，不同的宝宝不同的个性不同的家里的喂养环境，其实这都是可以商量。 可能像我和露露当时那个家庭的状态，就是说没有那么多时间来把你分得这么细致。 对， 我们的要求就是你一天要吃多少东西，你吃进去我就觉得 OK 踏实了。 对， 已经不容易了，真的不容易了。 对，我觉得就是善于找方法的妈妈都是挺好的，值得鼓励的。 露露你接着说。 我觉得有一些妈妈在用喂奶逃避一些事情，比如说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他的宝宝2岁左右，我不知道有没有满2岁，他一直在亲喂。而他据我所知，他的家庭生活和工作都出了一些问题，就工作老板就比如说派他出差，然后不行我还在喂奶，可是老板说你的孩子已经2岁了。当然这各个老板的这个 对 角度不一样。然后他有一堆烂摊子要收拾，但是他在面对这些矛盾的时候都说我还在喂奶，等我喂完奶再说吧。所以我觉得这样不太提倡，我觉得大家要做一个勇敢的妈妈， 有担当的妈妈。 对， 不可以把孩子放在你 喂奶和孩子不是你不去解决问题的原因。那如果你对孩子进行就有了一个反向依赖的话，我觉得这样的心态不是特别好。 所以其实不是孩子需要母乳， 对，很多是妈妈断不了，或者 是你觉得 很多时候是对妈妈有分离焦虑症，而不是孩子。 我现在可能是有分离焦虑症， 对， 轻微的， 对，就是就我们都是这么过来的。我印象里，我在当妈妈最初的那几个月，我当时还在一个外企工作，还没有做 IBCLC 的工作。那么当时心里想的就是我要是有一个机器猫的任意门就好了，下班之后一步跨回到家里面去陪孩子，都是这样的。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首先要跟大家讲到的，不管你在什么样一个阶段，你不能把孩子和家庭上的一些问题作为你工作上面逃避某一些责任和任务的时候的一个借口和盾牌。所以一切都还是根据你最实际的一个需要。如果你现在工作就是分不开身了，像我这样，我觉得我已经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喂他了，有一搭没一搭的还不如没有来的强。那我觉得可能这个时候离乳是最好的时机。而且在离乳的时候选择月份或者跟天气会有关系吗？因为有的老人说夏天不太适合离乳 啊，实际上这是跟母乳的免疫力是有相关性的。因为母乳里面含有大量的免疫的球蛋白和其他的一些物质。那么宝宝呢，最初的这个你看他除了打那几个疫苗之外，最初的免疫力都是来自于母乳啊。那么所以呢，很多老人就说因为夏季容易有这些传染病啊，尤其是肠道的疾病，所以呢老人家的生活经验就告诉妈妈们说这个时候不太适合离乳。 对，尤其是换季的季节， 换季的季节，然后孩子也在适应。其实像我们成人也一样，换季的时候也会多多少少有些适应的过程。 各位在收看我们直播的各位网友们，记得在新浪微博我们的直播链接下方去先转发，然后并且 at 3位好友，然后把你 at 这个画面截屏下来回复到我们的这个链接下面，就可以有机会获得8月27号工体心动一下明星盛典演唱会门票。今天会抽出3位幸运听友，每张这个票的价值是680块钱。我们今天 的 对安全感哪里来这个话题，关于离乳，关于乳源，关于各种特殊的时期，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以及浩婶还有我稍后继续来跟各位聊。 talk about is what is going down and what's been messed up for us. When I look around, I see blue skies, I see butterflies for us. Listen to the sound and lose it in sweet music and dance with me. Cause there is beauty in the world, so much beauty in the world, always beauty in the world, so much beauty in the world. So shake your booty, boys and girls.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清华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 北京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国人民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北京师范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北京邮电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央戏剧学院中戏之声校园广播台， 我们是华北电力大学广播台， 这里是北京化工大学广播台。 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八二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4:32，女神百分百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我是浩神嘉宾， 依然要有请一下我们两位嘉宾哈，一位是 IBCLC 冯月，还有我们的这个同事露露， 大家好，我是露露， 对，应该露一下自己的标签，我是樊袁一。 那我是什么？傻白甜， 看到， 对， 浩神， 对对对， 吴 月吗？ 傲娇 ，IBCLC 冯月， 对，傲娇的露露，我们今天在聊这个特殊时期，像李乳，刚刚一直在说李乳嘛，几位都在帮我解决问题，真的非常感谢。一个是李乳，然后包括像孩子入园，以及妈妈在休完产假的时候要去上班这个阶段，其实也会有一些焦虑的情绪。咱们应该都是经历128天产假的人吧？ 我不是啊，我 国家政策 你还没有， 我也没有128天。 现在男士没有这么长的产假，对，但因为。本来就是，我觉得可能让男士去上班， 妈妈付出更多。 对， 妈妈 让男士去上班，可能也是对这个家庭的付出。 奶粉钱吗？不是， 赚洗衣机钱。 母乳的话，赚洗衣机钱。对， 说的好像我妈妈不挣奶粉钱似的。 也挣， 也挣，也挣。这128天，你们可以享受一下。 其实这个128天真的是在建立一个跟孩子之间的这个磨合的一个状态，我们并没有闲着。 这是一个人生新的阶段，完全是翻天覆地的。 对，有人说这段时间女的会比上班时间更辛苦。 当然是的， 当然。 哪怕是在往后延续的这一年两年的时间啊， 很多妈妈，对，很多妈妈都会跟我说，月月我上班了，我出去度假去了，就把上班当度假。真的是， 我前段时间正好遇到我们家阿姨育儿嫂休假，然后呢我公公婆婆也不在，然后我爸妈本来就不在北京，我自己一个人带孩子，那两天之后我开了个玩笑，我说可能半年之内我都不想单独碰孩子了。 够够的。 对，但是依然就是你再回忆一下，就是过程当中那个辛苦和这个幸福感其实是对半的。 对， 刚才其实在广告间隙冯伟也跟我讲说离乳这个事情还是要自己来下定决心， 对，这是宝宝和妈妈自己的事情。 嗯，那宝宝他其实在离乳的时候怎么样能够告诉他说其实你没有了母乳以后你依然还有其他的食物可以作为你的这个来源营养来源，你不用那么焦虑的担心说你就此失去妈妈了。 对，就其实文气一点的说就是要温柔的坚持，你决定了那就是跟宝宝协商，然后可以跟宝宝讲，慢慢讲啊，就是大概尤其是一岁以上的孩子他其实理解能力非常的强，那这时候其实你可以试试看，就是哪天之后妈妈就不再喂了，哎，就是温柔的坚持，然后每天可以带他到那个月历前面画个小圈啊之类的，然后而且会说这是你一个成长的新的阶段， 大概提前多久去开始跟他 试试看？你试试看，你其实可以试试看。 从现在就可以开始了。我如果准备10月份断的话， 对，你其实可以试试看，然后就到时候还可以给他一个大的那个惊喜，然后给他一个大的 surprise 礼物啊什么这些一起来。那这个节点之后，妈妈就坚持。那么另外一个呢，是需要让妈妈去注意的是，我们断奶不断妈。就是跟传统的断奶模式相切割， 所以不能跟以前妈妈们断奶那样，通常都会就是自己把孩子送到什么爷爷奶奶， 对，我觉得好粗暴啊， 一个星期就 不 见面， 简单粗暴， 不可以，是不是 粗暴了， 不可以，最好不，因为宝宝会发现哦，我全都没有了，就甜的两天。 你知道我们那个编导特别逗，他当时上节目之前跟我讲说，他小时候的经历就是断奶被送到爷爷奶奶家， 他会记得很清楚，对吗？ 他不知道，他妈妈跟他讲的，然后他后来就急得满嘴长泡 啊，小宝宝 自己满嘴长泡，然后说每一个就他们家。就是看望我们小宝宝的人都被吓哭了，以及心疼哭了，因为这孩子太可怜了。 其实我们也可以想见，这个时候的妈妈一定也在被关在的那个地方哭， 很焦灼。 我觉得宝宝和妈妈的开心是最重要的。我当时离乳的时候，我老公就跟我说：“你喂到365天、364天、366天，有差吗？”其实没有很大差别的。但是你如果说为了坚持下去，上班又很辛苦，然后渐渐的母乳会变少，那你为了啊，我昨天还能60毫升，我今天只有50毫升了，哭一场，你妈妈的情绪不好，小朋友是第一个感知到的，你哭着去抱他。然后他也没有吃饱，然后他觉得妈妈不知道怎么了，一直在哭。 对对对， 还是你高高兴兴的说：“哎，宝宝，我们喝奶瓶了。”然后喝完以后，我们去玩吧。其实他也能感觉到的。我觉得这个问题真的不是母乳的问题，是情绪、心态等等一系列问题。 其实也不 是简单的吃饱问题。 没错，其实不是吃饱的问题，孩子吃什么都长大。然后其实50毫升、60毫升对于孩子来说真没什么，就是咱们一口馒头、两口馒头的区别。 对对对对， 但是他真的能知道妈妈快不快乐，而且有的时候有些妈妈真的是把我们这个毫升数当成一个像业绩考核一样， KPI， 真的是宝宝越大，他那个毫升数对孩子来说没有那么重要。50毫升给宝宝的免疫和营养也是那么多，60毫升其实微乎其微的变化。 我看过一个说法，就是说离乳这件事情，就是只要双方任何一方有做出决定， 对， 就 OK， 对 吧？就是或者是孩子，或者是你，只要有任何一方说我不喂了， 对 啊，我不吃母乳了 ，OK， 就没 有。我也有很多的妈妈是这样的，宝宝是美食家，然后他吃固体食物吃的特别嗨，然后晚上就吃的饱饱的，妈妈回来就推妈妈，然后妈妈就是 你走开，我不想再喝了，又留缝儿， 妈妈又受不了，非要抱着喂。 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么多美食。 现在大部分妈妈都还挺开明的，就尊重，然后那个小朋友还特别可爱，把妈妈衣服放好。捋捋平，然后 所以妈妈 对长篇记录了这个过程，又感慨又欣慰，真的。 所以我们不要小看孩子， 对 孩子能够感知到你的情绪，这是第一方面。其次，你要想做什么样的决定，跟孩子好好商量，然后你们两个一起去努力，朝那个目标去努力是可以的。 对，他是一个独立的人，他能听得懂， 这是离乳， 相信孩子的力量。 对，然后我们再来说第二个阶段，然后离乳之后可能是愉快的童年时光，然后到3岁可能又是一个节点，因为你要上幼儿园。 对， 露露是经历这个阶段的。 3岁。其实我家过渡的还可以，当时我也是自己报了一个班去听老师讲课，其实给家长讲，然后那个老师就说你们担心什么呢？就是爸爸妈妈送小朋友去幼儿园，你们担心他吃不饱，担心被人欺负，担心尿尿了不敢跟老师说，说但其实这些问题都不是最严重的，最严重的是你们把这件事情当成一件事以后，家长在家里很焦虑，然后抱着宝宝说哎呀我舍不得你啊，完了宝宝就接收到这个信息了。他到幼儿园一看，哎， 果然妈妈说的话都应验了啊，就开始哭。然后老，然后我们送到幼儿园以后，幼儿园老师是会开家长会，会跟大家说有好多的详细的条款，专业的幼师会跟爸爸妈妈来沟通，我觉得大家不用担心。而且当时我记得特别清楚老师的话，就说我们都是专业的老师，小朋友到幼儿园哭了，我们有很多办法可以解决让他不哭。但是特别是发生在老人中间啊，你们的姥姥和奶奶趴在幼儿园的窗户，然后隔着那个栅栏看着孩子哭，我们对奶奶一点办法都没有。就老师说孩子哭我们有办法，你们家老人趴在幼儿园窗户上，我们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劝都劝不走，说您回去吧，放心， 专业不同。 对对对，所以他就说千万不要跟孩子，就是不要跟家长 是 也 过度焦虑。 对对对，就是不要让老人这么担心，或者说跟老人说好你们不要去幼儿园。然后还有就是不可以用去幼儿园来惩罚小朋友。 对， 比如说你不乖，我送你去上幼儿园了。你看见你在这里淘气吧，你到了幼儿园就有人收拾你了，千万不可以说这种话，不能拿幼儿园来威胁小朋友。一定要跟小朋友说，你到了幼儿园有很多小伙伴，然后有很多的玩具，大家都可以在一起玩。你看爸爸妈妈要上班，你也要上幼儿园，这是每个人都要去经历的。你长大了，你一定可以。 我觉得露露完全 是心态方面 培训过的， 就是上过课的， 就 非常 章法的妈妈。 对，但是你知道我现在会担心一个问题吗？就是说家里面是一个小朋友，你会发现说他的作息每天都不一样 啊， 可能也是因为岁数比较小吧。但是我相信说每个妈妈都会遇到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幼儿园至少怎么着还得有10个20个孩子吧。那每个孩子作息都不一样啊，那怎么能够让他们保证他们就整齐划一的，该吃饭的时候大家都吃饭，该睡觉的时候大家都睡觉。 哎，这是老师的专业所在。 你看，这就是你不必要的焦虑。 有时候其实好多， 但是就是亲妈。 对， 我是担心说，是不是我需要在家里面在前三年需要跟他好好培训一下这个作息习惯？ 完全不用， 其实就顺其自然。当然，孩子如果他三岁了，他自己正常的一些能力还是要有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网上有那个美国小朋友和中国小朋友的家务的能力的对比。其实美国小朋友他是可以有很多的自己身体力行做的东西的。然后其实中国的宝宝，因为之前嘛独生子女政策，宝宝都是相对比较金贵的，我们就觉得孩子不会，孩子不懂。但其实你放心，他自己的那个能干程度特别的高，比我们想象的高。而且你在去给他做鼓励的时候，他会做的让你很惊讶。 就是有一些家长担心孩子在幼儿园午睡的时候不睡觉，然后又要被老师控制在躺在那个床上不能动，觉得很可怜。 对呀、 然后当时 我小时候就是这样，因为很不爱睡觉哦。然后后来我就开发出了自己的一个新的职业，也是老师跟我一起来就是合作开发的。就是每当孩子们要睡觉的时候，因为老师自己也很想眯一觉，然后老师说袁一你来呀，那个帮我看着全班都哪些同学 不睡觉 啊、哦？对，然后我就是那个小老师， 当小组长， 午睡时间的小老师，我就很开心。 从小就有领导才能的孩子， 好了就是不爱睡觉。 当时老师举了一个例子，就以我家情况来说，他就说，比如说现在的小朋友在家里说我要喝水，递到嘴边，对不对？ 对， 那个吸管然后一直递到嘴边。但是在幼儿园呢，他要自己去拿自己的杯子接水，喝完把杯子扣好放回原来的地方，然后可能还要加上洗手的环节，洗完手再去喝，然后擦手。老师说你看你们数数多了多少动作，他多走多少步路，他到了中午很累的，他倒头就会睡。 对 然后吃不饱的问题也是，如果中午他真的没有吃饱，他晚上回家就会多吃啊。大家相信就是孩子，他除了是个孩子以外，他是一个小动物，对不对？没有动物会不吃东西的， 就是饿了他一定会想 吃，他饿了一定会吃。 他这一顿就早饭没吃饱，他中午就会使劲吃，他中午没吃饱晚上就会使劲吃，所以这个也不是问题。 对，在家里之所以每顿饭都不好好吃，是因为每顿饭 他饿了就有吃的， 他饿着 对 他没有足够的消耗量。在幼儿园里消耗量是人家设计过的必须 他们还要去外面做游戏。 对 我们有那个家长开放日，去看到小朋友排队走出来围成一个大圆圈跳舞，活动量很大的， 是够累。 对，家长开放日的时候孩子会见到自己家长很兴奋，然后 会 就表现不正常吗？ 还好，就是孩子对老师的这个权威还是很服从的。然后老师说家长站在这边，你们今天要乖乖的好好的给家长表现一下你们在幼儿园都有多乖，小朋友都会很认真的来执行。 有没有小孩小朋友就是从此就爱上了幼儿园，都不愿意回家了呢？ 有的， 我就小时候很爱上幼儿园。 你想当那小老师？ 不是，我妈妈跟我讲说，寒暑假我都会问我妈妈说，怎么还不上幼儿园？ 因为幼儿园真的是很好玩，他有小朋友，然后就我觉得人还是要过几天。 人都是社会的嘛。 对，他自己 在 家里很无聊的。 对，现在的教育理念真的是跟我们小时候又近了一步。 快乐教育， 快乐，对，而且特别嗨。像我儿子今年9岁了，他现在依然会记着他幼儿园的第一个、第二任老师，然后我们也。 会每年 经常联系， 对，去带他回去看，老师也很开心啊。因为我儿子他是1岁11个月去的幼儿园， 这么早， 想想看，对，然后他适应的非常好。 哎，我听说入园之前啊，真的是老师会跟先开一个家长会， 对， 先告诉你不要焦虑。 对， 是吧？ 对，其实是家长的焦虑多于孩子的焦虑。我们今天说到的几个问题，其实我都认为是家长的焦虑比孩子还多， 是家长自己在脑海中演绎出来的。 对， 然后并且强加于孩子的。我认为我舍不得你，然后你也舍不得我。 比如说孩子回到家，家长会问，你今天中午有没有睡觉，或者你有没有好好吃饭，有没有人欺负你？ 对，有人 会有这样的情况，对吧？ 会 很多都会。 那这就是说，这些信息都是你传递 给你 的孩子的。 对，建议大家问今天在幼儿园过得开不开心，玩什么了，不要说有没有被 学到什么了呀， 吃什么好吃的。 而且我觉得大家我的一个小小建议，小朋友在上幼儿园之前一定要教会他，比如说要喝水，肚子饿了要尿尿，要会跟老师说。有的小朋友很腼腆，不好意思说话，就是饿了困了什么，这些都不是问题，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要跟老师说。因为可能10几20个孩子，有的班多的30多个孩子，老师看不过来，不一定能发现你们小朋友尿了，但是你要自己说，老师我尿尿了，老师会给你换的。就小朋友都会带着衣服去幼儿园。 哎，我要问这个问题了， 会发炎 尿不湿这个事情，因为这个其实也是在老年人和年轻的父母之间是有这个分歧的。比如老年人会认为说赶紧呀，要把屎把尿，要教会他们自己上厕所， 断尿不湿的时间。 到3岁了4岁了，不至于还都是尿不湿，很丢人啊。但是你看，像咱们这样的年轻父母，就会觉得说他爱用到什么时候就用到什么时候，他的括约肌到成熟了，就是可以控制住屎和尿的。 对， 那这个东西其实正确的应该全面的说法是什么样子的？ 其实就是像你说的后者。就是一个自然而然 的过程， 但是我们可以试试看，让宝宝习惯养成。比如说宝宝有独坐的能力，那我们定时的去在那个可爱的卡通的小便盆上坐一坐，慢慢孩子其实就会有变异，他就能够形成一个条件反射。 对，你想小猫小狗你还可以训练的，是吧？别说一个人了， 没错。 所以上幼儿园带尿不湿 习惯养成，他不用特别的训练，然后孩子其实也特别喜欢，我完成了一个任务或者完成了一个什么目标，其实孩子会很开心。 那有没有可能就是我来给他示范？哎，你我来示范， 可以， 对对，可以。 哎，你看爸爸做的，哎， 对，这是特别好的一个方式，因为我们人其实学习的能力就是来源于我们大脑的镜像神经元，就是一个模仿的能力。哎，然后为什么小朋友到幼儿园都特别乖，就是一个社，就像你说的，这是一个小社会。他看同学们都做什么，他就跟着做什么，然后孩子都好带了。 我们家是用着尿不湿，就是即便尿裤子了也不会批评他，但是在有尿不湿的同时，跟他说你现在开始想尿尿了就说一声，就是锻炼他我要表达我的这个需要的时候，对。但是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要批评他，比如有的小朋友一尿床，家长说哎你怎么尿床了，这样他就会产生恐惧， 对， 就是。顺其自然，但是你可以培训他，会告诉你，他以后就会告诉老师，说老师我要上厕所，这样就可以达成我们想要的目的。然后我知道有的家长也是比较老旧，我不太喜欢这种老旧的粗暴的方式啊。刚刚那个李乳也是，我知道很多家长半夜上闹钟，全家起来给小朋友把尿，哎呦，到了凌晨3点，噔噔响了，然后起来尿尿，然后爸爸妈妈也困，然后把着他，然后他也困，小朋友睡到一半被弄醒，然后非要让他尿一尿，然后才回去睡觉。 这个 我觉得这个很反人类的， 而且其实。这也会影响到孩子睡眠质量啊， 对 啊，因为你一下把他从深度睡眠拽醒， 对， 让他要重新进入到深度睡眠，这影响整个的。 其实我觉得很多家长都在这么干， 一家子的规律都打破了， 对对 对, 对, 对。 家长也影响长个儿啊。 其实宝宝要是在快小便的时候，他在浅睡眠，你很明显很看到孩子就睡得有点不安稳。 对， 哎，所以你这个时候你顺势的把他叫起来，让他去厕所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 我们要 还是对，还是要去观察孩子， 教会小孩。 这个就前提就是父母没有睡，一直在观察他。 不是上闹钟了吗？ 但大部分小朋友他在睡前，比如说10点到12点中间他去了之后，他其实就。OK 了， 对，睡前不要喝太多水，然后如果喝水了，睡前一定去一趟。 就很多小朋友可能4、5岁了，还在睡觉之前来一大罐奶，其实那个挺危险的，就很容易画地图。 对，然后我家是晚上，就是白天他已经完全有这个自我控制能力了，上幼儿园了嘛，然后晚上他没有办法控制的时候，还是每晚都有尿不湿，但是其实天亮了尿不湿还是干的，他不会尿。但是这样全家人都会有一个完整的深睡眠，然后一直到我们试验了很久发现他都没有尿，然后我们就终于把尿不湿给他拆下来了。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因为晚上嘛，给他拍照发朋友圈，就是他已经上床了，然后还裹着尿不湿，当时我的朋友圈就有很多人说，哎，你家宝宝这么大了为什么还用尿不湿，然后我就统一回复， 你就翻白眼 回复我有耐心等他慢慢长大。 所以我觉得大家 温柔的坚持， 对对对，就怼回去。 所以其实就是告诉大家，上幼儿园也好，哪怕到了五岁了，我觉得只要不是上小学，他还穿着尿不湿，我觉得其实都 OK 的。 我觉得到三四岁之间， 他 一定 是就可以的， 他自己就不要。 我跟大家爆一个料哦， 你要说 你 的事情吗？ 是吧？你是六岁上小学之后断的是吧？ 我没有，我们小的时候是出尿布的，没有尿不湿 啊。对， 我妈妈告诉我，其实我自己也有印象，我到晚上尿床这个事情，到九岁还在尿床。就我，因为我的坏习惯就是我爸爸他很溺爱我，他会只要他，因为他我爸爸是个警察，他需要晚上有时候值夜班，他只要不值夜班那天晚上一定会到点抱我去上厕所，就是给我把尿。所以养成了一个坏习惯，就是我依赖于他会带我去厕所。 对， 只要他不在家，我就必然尿床。所以我妈妈、 就是、 我妈妈非常嫌弃跟我一起睡，只要爸爸不在家，妈妈说你自己去你自己小房间睡，然后我半夜就把自己尿醒了。 哎，你这个可以适合自己上个闹钟把自己闹醒。 所以就是也是拿我自己这个经验告诉大家，就是就像露露刚刚讲的那种反人类的晚上定点告诉孩子把孩子拽起来上厕所这个事情，其实是打破所有人的规律的。 对， 对， 也会形成一种依赖。 其实我想说，其实大家家长就是要平和，就哪怕是原因九岁到现在不是也长大了吗？ 对呀、啊，也没关系啊。 现在至少现在不用尿了嘛，对吧？ 现在怎么 啥说 成人尿不湿？ 所以我现在觉得，就是孩子的很多坏习惯，真的都是家长造成的， 对， 或者 有这可能， 我们的这个、言行啊导致呢。 对， 真的不能怪他们自己，只能怪，因为他们就是一张白纸，你怎么画，他们怎么有。 我觉得这是一个共同成长的过程，宝宝在长大，其实带宝宝的人也都在长大，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大家要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好，我们再来重复一下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这个赠送给各位的福利。收听我们节目的包括在观看我们视频直播的各位听友，可以转发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这个链接，并且 at 三位好友，然后就可以有机会获得8月27号工体心动一下明星盛典演唱会的门票一张。我们的阵容可以再跟大家重复一下，包括像 TFBOYS、 梁静茹、好妹妹，对，还有一些对陈小春、还有徐良等等一些这个大咖都会悉数到场啊。今天呢，我们会送出三位票给三位听友，只要您在我们的这个回复当中把你的这个截屏晒给我们，就可以有机会获得了。我们稍后也会有新浪微博的这个专门的工作人员来联系到大家。今天我们跟几位聊的是我们认为的一些特殊时期，像产后、产假之后、离乳的时候、入园的时候，家长怎么样去给孩子更多的一些安全感。其实这三种不同的阶段，看似好像孩子年龄阶段不一样，状态也不一样，但是其实归根结底，安全感的这个给予是第一位的、首位的。而怎么去给他安全感，其实也是有技巧和艺术的。我们再请冯月再给我们就是总结一下，提纲解领一下，告诉大家说怎么样去做的时候，孩子其实是更踏实的感受到说爱其实一直在我们身边。 对，如果你在刚刚的产后，尽量的去拥抱你的孩子。我总想说，因为我也上父母课程嘛，然后我常常跟新手父母讲，尤其是准父母讲，你未来的两年其实是非常辛苦的啊。但是呢，你要这么想，就是宝宝在我们的妈妈肚子里面的时候，是跟我们距离最近的时候。 对。 然后慢慢他出生之后，那就有点物理距离了，对不对？ 对。 那么其实出生之后这段时间，到他两岁，是和母婴和这个全家人最亲密的时候，等到他能够上幼儿园了，然后上小学，继而长大，其实是一个渐行渐远的过程。这个世界上基本上所有的爱都是为了在一起，在为了密合的这个关系，比如说我爱你，你很长好漂亮，要跟你在一起，但只有父母的爱是一种为了分离的爱。 对， 对， 他其实是为了我给你足够的能量，然后让这个小宝宝能够茁壮的成长，有自己去面对这个世界的能力。那么他就渐行渐远，其实一种分离的爱。所以其实我建议大家享受当下这个过程啊，哪怕是最初的这个哺乳也好，育儿的过程也好，其实就两三年，不过就是三个夏天三个冬天，转瞬即逝。现在很辛苦，但是未来回想起来，我想露露应该有同感，非常的珍贵。 对，所以只能珍惜现在的这个美好的时光，但是你想要把这个时间再延续下去，也是没有必要和没有可能的。 对，其实就是顺其自然，平和的接受当下，然后去观察宝宝需要什么，我给予，也不是过度的焦虑， 其实看着孩子慢慢他自己有点力量了，然后自己有能力了，然后慢慢的陪伴他的成长，他是一个独立的人啊，这是我想跟大家今天分享。 我听说就很多妈妈在生完孩子之后就开始怀念孩子在肚子里的时候，然后呢在孩子上幼儿园之后就开始怀念孩子在跟自己在一起的那段时间， 所有过去的都是美好的时光。 我觉得没有那么悲观，就是虽然刚才专家说了是一个离开的过程，但是当你的孩子逐渐的成长，你的心里会有莫大的成就感。就像我们第一次看到他学会走路，第一次听到他学会说话啊，他终于上幼儿园了。大家可以回想一下自己考上大学爸爸妈妈送自己的那样的场面，是有一点点让人难过，但这个表示爸爸妈妈培养我们有了成果，而我们培养孩子也会有一天我们会看到这个成果。 对， 所以没有人愿意自己的孩子成为温室里的花朵，幼儿园也不上，小学也不上，我天天抱着他就好了，没有人愿意当这样的爸爸妈妈，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还是要一起努力，一起成长。 也感谢两位啊，包括这个浩婶今天一起来我们的直播当中，给予我们这个收音机前包括网络那头的网友，告诉他们说即使这个要分离，但是我们依然可以很温柔的很坚持的给予他最多的东西，因为作为父母我们就是无私的爱你，没有任何的企图说想 要爱是永不分离的 回报。谢谢两位， 谢谢大家， 谢谢收音机前还有我们网络头条的网友，感谢各位收听和收看这些女神百分百，稍后为你带来的是魔方秀，我是袁一，下期拜拜 拜拜。